哇！咁另外又有啲算唔算騎呢嘢咧？喂，有啲 TVB 巡禮喎，又有嘢睇喎，今年係啦。 係啊，冇錯啊，咁就未來佢有一集劇集啦，咁就係啦。 見到阿旺喎、啊，大佬。 有阿旺啊，着醫生袍啊。 嚇佢又曲波係嘛？佢又嚇。 唔係喎，佢又白色巨塔，又唔知乜乜強人咁啊，叫白色強人嗰個劇。 有啲啊，係啦。唉，真係救命啊！真係，係咪講個傻嘅又係？ 咁唔知啊，講佢做醫生係唔係做精神科咧，定係俾人研究嗰個咧？ 負責俾人研究喺入邊啊！ 啊，真係唔知啊！ 咁啊，有啲咩奇理嘅？ 係啦，咁就除咗呢、這個嗱，呢、這個白色強人就郭晉安啊、馬國明啊、唐詩詠啊、李佳芯啊、何廣沛啊、張希文做噶啦，咁就內容都係啲講醫療改革嘅劇嚟嘅，係啦，都係一啲內部嘅，有啲係政治鬥爭、各持立場，跟住之後就搞一輪嘢咁嗰類噶。咁就 大佬成日見到啊，郭晉安主演嗰啲，我覺得唔會好睇嘅。 系睇下有咩好意思嘅喎，有阵时都。 最弊佢系正经噶嘛，佢最弊里边又讲到啊，郭晉安好似好又好阴谋嗰啲嘢啊，又喺度玩呢啲嘢啊。唉， 系咁就濑嘢啊！ 即系你话佢系做翻个正经嘅咁个正经好人嘅医生都 OK 嘅，佢又喺度玩黑暗啊！佢做真黑暗。 佢同阿马国明一拍住，我估可能佢系拍合做黑暗嗰个马国明系做。 吓、啊，佢直情系啦，直情系啦， 哎、 都唔好理咧。就算马国明做黑暗都唔得，都好笑嘅，都好笑嘅，都系做翻好人好啲。 系，冇错。 系，咪难得系做好人好啲嘅，系咪先？ 系，冇错。 系咯。 另外最快会睇到嘅咧，就系、是、呢、這个11月25号会上嘅。 哦。 系啦，就两小时咁样播，25号好似系礼拜日嚟噶嘛。 哦。 每个礼拜做两小时嘅剧，系、哦、啦，叫《救妻同学会》。 吓、啊？咩嚟噶？ 系啊， 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啊？系讲阿胡鸿钧啊，佢唔见咗个老婆。 哦。 跟住之后咧就就唔知点样就有啲穿越有关嘅，又要去翻去佢读大学嘅时代一啲嘢有关嘅嘢咯。 即系咪即系有奇幻元素，即系穿越时间嘅好似。 系啊系啊，有 个人 哦，奇幻时间。 胡鸿钧啊，边个？即系石锦当啊？ 是啊，石锦当冇错、 哦， 而做佢老婆嘅就系阿啤啤啊，阿刘佩月啊。 哇，即系啲红魔的嘢嚟噶，系咯。 系啊，佢两个做主角， 有冇翻 个 公仔噶？有冇翻个咩莉莉噶？ 好似就冇啦，冇啦，冇啦，冇啦。 哦，好嘅。 冇啦，跟住其余就有啊咩小芬女啊黄美琪啊，其中有系啦。 系咪啊？哦。 系啊，有余文杰啊。啊東張西望嗰個靚女主持係朱自然啦，咁樣成扎啦，係啦。 O、okay, K， 即係好快有啊呢度係。 係啊，11月25号就會見到㗎啦。 有超 越 時間嘅呢個元素嘅 ，O K， 好咁。 係啊，係啊，係啊。 咁睇下啦，即係都應該唔係，即係應該都係少少講人情味啊、笑啊咁多啦。呢、這個會唔會？ 佢嗰 啲係啦係啦，有嗰啲青春 影到那些年咁嘅樣。 啊、青春咧， 都 poster 啦， 聽唔到新呢個咩？ 影到那些年咁咯。 咩意思？ 可能系 啊，唔系那些年， 即系大咩？可能系讲大学宿舍生活嗰种咯、 啊。哦，咁嘅、嗯、那些年，我唔系谂起佢喺个课堂打飞机喎、 啊。啊！ 我话佢张 poster 宿舍可能有更加好玩嘅嘢玩咧， 系咪？ 啊， 系咯，宿舍闩埋火门，系咪先？ 嗯。 O、okay, K。 好啊，咁仲有咩好嘢？ 仲有咩好嘢啊？包青天啦、啊，又有啊！ 哇，包青天边个做嘅？ 以前阿狄龙做过，今次就由佢个仔阿谭俊彦啊接棒啦，又做呢、這个包青天啦、 啊，即系阿嘉庆啦， 系啊，嘉庆王啊，咁、嗯、就呢个展超咧，就竟然系揾阿张晨朗做啊！ 哦， 系啦， 系啦，公宣策咧本来就系陈国邦嘅，但系因为某种原因咧就。换咗人啦，就阿曹永廉做嘅， 系 啦，咁就王朝、马汉、张雄、赵虎就嗰啲演员就唔识噶啦，咁就另外就啲比较出名啲嘅女演员就有阿胡定欣同埋阿姚子玲啊， 咪呢度成阿胡定欣俾阿边个沟咗啦，系嘛，俾阿头先你讲个张 晨朗 系啦， 嗯， 咁呢个几时做咧？呢个 剧嗰阵时啦，系啦。 几时做咧？ 几时做啊？未有影期啊？呢、這个、 哦、你想提过话，你话呢啲系用啲咩 camera 拍嘅话？ 佢我睇翻资料嗰度写住啊，就一个叫做阿莱艾美拉摄影机，系啦。 咩嚟嘅？ 不过好似其实。只不高清攝影機嚟嘅，其實就我都點解啲資料會印到咁複雜啦？ 4K 咁咯，4K 拍攝咁咪講完咯，係咪？ 係咯，咁樣啊。另外就仲有 咁 而家個又、就、係、是、 4K 㗎啦，有咩咁特別咧？其實 係，咪有啲唔係 4K 嘅，有啲 都有啲唔係嘅。OK， 係啊。系啦，跟住有一个又系有啲科幻成分嘅，又系啲奇幻嘢啦，查啲怪案嘅咁样嘅，有个叫金宵大厦嘅， 系 啦，就阿陈山聪就担任主角嘅，咁女主角就李思华啦，跟住仲有配角就阿高凌啊、阿张希文啊、阿林子善啊、陆永啊等等啦，咁就系啦，咁就讲啊。一个品流复杂的大厦，阿陈山聪就是那里的看更来的，跟住之后就又是围绕住啲住客，跟住之后发生到啲怪案咁啦。 嗯， 即系点有鬼嘅？ 哇！ 乜都可能，乜都可能会有 嘅。即 系 回魂夜、 這個， 回魂夜嘅电视版。 系 啊，因为佢睇， 即系佢张 铺 系啊，我有睇咯，咪唔知。總之佢係怪事啊，唔知定係鬼噶啦，係咯。 O K O K， 係咯，嗰種嘢。好，再之後就係啦，有個叫街坊財爺喎，係啦，咁就阿、啊、鄭則仕、阿、啊、阮瓊丹，係啦，仲有邵美琪喎，阿、啊、黃之文喎。 哇！係。 咦？有啲睇頭啊，個卡士嘅陣容係啦。咁就大概嘅內容咧，就係阿鄭則仕。 卡士啊，即係。 係邊個啊？ 阮瓊丹咯。 哦，唔係我鄭則仕啊，我話， 嗯，係 咯，咁就佢咧，其實就講個貴李佬啦，阿鄭則仕，佢俾雷劈嘅時候咧，佢平時係壞人嚟噶，俾雷劈之後就做翻好人，跟住之後啲人唔信佢，係啦。 O K， 我即係就係咁嘅啫，即係冇唔係好怪嘅。 系啦，系啦，就系、是、怪就怪在佢俾佢踢嘅性格大变咯。 唔系真系财产，即系冇怪嘢嘅。 冇怪嘢嘅，唔系话真系天降财神咁样嘅。系啦，佢系变咗个好似由做坏人嘅贵李佬踢，俾人雷劈咗之后，做咗个太白慈善家咁样去派钱，咁样啲人唔信佢咁嗰啲古仔咯。但系佢又会牵涉到同啲坏人喺度斗下咁样嗰啲咯。 系 ，OK， 咁咪睇下都唔得咯，睇下都唔。 嗯，鄭則仕都應該唔會太差嘅，佢會揀劇本噶嘛，因為係咯。 感覺而家唔。 另外就係啦，跟住下一個就係斯拉特工啦，咁就。 嗯。 咁就阿高凌啊，同埋阿郭明啊、黎諾義啊嗰啲做嘅，係啦。 斯拉係阿高凌嚟嘅。 係啦，高凌其實就。我懷疑佢係好似一套日劇啊，就叫做《太太請小心輕放》啊。嗰套就凌麗瑤做主角嘅，呢套就高凌做主角啊。大家 凌麗瑤好睇好多。 有啲咩共通點，大家都心照啦。 我唔知喎，你講下，冇人睇過啊，你唔好當大家睇過先啦。你講下點解原本？ 哦，唔係嗰套就其實講一個師奶，佢雙重身份嘅，佢亦都係特工，有陣時佢瞞住個老公走去做特務咁樣嗰啲嘢啦。嗰、那個故仔就。 即係你懷疑係一個咁嘅古仔， 係啊，其實呢個都係差唔多幾接近㗎啦。 佢都係咁介紹嘅， 係啦，佢差唔多，佢唔同嘅少少，因為嗰個咧就係、是、兩樣嘢同時間做啊。呢一個咧，佢就係前特工嚟嘅，因為佢負佢隸屬嗰個嘅組織咧，香港個總部就爆炸啊，跟住之後就成佢又失聯啊，同總部，所以咧就。變咗冇得撈嘅特工啦，但係跟住之後幾年之後咧，突然間有人聯絡翻佢，佢冇嗰幾年嘅時候就同老公結咗婚，跟住之後就過翻正常人生活啦嘛，跟住之後又聯繫翻嗰邊嘅時候，又重複翻以前做嗰啲嘢，跟住就係啦，又要搞，跟住之後又拉埋佢老公阿馬國明落水，咁就幫佢做埋做特工嗰啲事啦。 嗯，呢啲唔係荷里活拍唔好睇喎。 港產都要喺電影級數啦，都要係有啲 budget 嘅製作啦，咁就 港產戲都拍唔到應該。 嗯， 難啲。 係冇錯， 系咪你靠出嚟咪嗰啲天使咁嗰啲搞笑嗰啲黑玫瑰咁嗰啲咪得咯？即系我意思即系你真系认真做都拍唔到嘅。 唔系剧集好难。 不过我谂佢都系搞笑嘅啫，呢套系嘛？ 系啦，咁就可能系栋笃特工咁嘅环度。 系啦，即系玩嘢嘅啫，我估啊。咁或者系呢啲啦。 跟住又有一套又系都几似日本戏嘅，就阿北大曾经都讲过嘅一套戏啦，叫我是杀人犯22年后的自白，佢又叫做18年后的终极告白啊，系啦， 戏名都差唔多， 系啊，就主角咧就 OK 喎，就谭俊彦、陈山聪、黄志文，仲有林家华之类嗰啲演员啦，系啦。咁就故事都係講一單命案喺多年前發生，跟住之後嗰啲人就埋屍呀咁樣，跟住之後嗰班人呢就好多年後就變咗個成功人士，跟住之後呢就個屍體一發掘返出嚟嘅時候呢就要諗辦法去掩飾呀，跟住之後佢哋又搵到佢哋出嚟，又各自喺度講話究竟當時發生過啲乜嘢事呀，咁嗰啲呀。 你話似咩話？ 天與地囉。 你都可以咁講啊， 有可能係嘅又。 咁但係你呢個卡士做咗出嚟，做唔翻嗰種感覺嘅。 咁啊係，邊會有第二個？ 即係我聽落去點都最多係似上次啊咩急凍人嗰啲咧，冷凍人嗰啲 啊，譯員 係啦，最多都係咁嘅啫。 嗯， 林家華係假話啊，今次。 咁又唔知啊。係啦。再之後就有一套咦比較貼地啲嘅題材啦，就係、是、咩叫牛下女高音啊？ 係唔係樓下喎、 啊？牛下喎、啊， 一隻牛個樓 下 村。 係啦，冇錯。啊， 講咩嘅咧？邊個做嘅？ 講乜嘢啊？就係、是、阿、啊、張振朗啊、黃心穎啊、鍾景輝啊、阿吳岱融啊、羅冠蘭啊。哇！宮慈欣都執翻出嚟啊，跟住蔣志光啊、鄭敬基啊嗰堆咯、 啊。哦，因為真係要唱嘅，可能係嘛？ 有可能啊，真係。 同是天涯淪落人噶嘛？嗯、 有機會，有機會。 嗯、即係笑笑嘅，我估都係啊。 係啊，温馨啊，喜劇嗰啲咁樣咯。 嗯，好。 呢一啲係。又是讲努力啊那种嘢咯。 嗯。 有啲人就喺呢个时候又搵到人生嘅第二春啊咁样嗰种戏啦其实就。 嗯 ,ok。啊。好啦。 咁耐都冇乜边套真係好值得期待喎、啊。 是啊，跟住嗰套就铁探啦，就袁伟豪、蔡思贝啊，黄君卿啊。咦哇呢两个名摆到咁厚㗎喂。阿韦英雄同姜浩文个名摆到咁鬼厚嘅喂，系啦， 唔系靓，即系唔系 sell 佢靓仔靓女啊嘛， 可能系，但系算系星啦，今时今日佢两个都， 即系我惊真系发摆尾啊，有啊，老啊嘛， 摆喺尾正常嘅，有阵时摆喺尾嗰个先至系最重要个 boss 嗰啲， 唔知道啊， 又系啲警匪剧啊，咁啊。牽涉到警隊嘅內部嘅權鬥啊，跟住又有黑警啊之類嗰啲咁嘅題材啦，又係、 嗯，即係佢呢個算重頭喎、啊，當係嘛？ 係啊，似係啦，咁就呢個比較重頭啦、嗯，會唔會出年嘅台慶先至會睇到啦？ 咁啊，可能會唔會？我咁冇咩特別喎、啊，真係。 係啊，有個嗱、啊，聽個名字就好特別，但原來睇起身啲就係冇特別嘅。多功能老婆啊，以為是不是那些 AI 那些機械人啊？ 是啊，點知原來不是啊， 是 只不過是一個楊千華同阿周柏豪做的。 但 是 呢套就廣多人講啊，因為楊千華啊嘛。 係 啊。 係啊，冇錯。係 啊。 但係 又講， 但係只不過係 等攞時候啊咁嘅，即係講到好緊要咁嘅。 嗯，係啊。但係只不過係講一個事業、愛情啊、家庭啊，好多嘢都兼顧得到嘅女人啫，其實就 係個楊千嬅咯，就 多功能就係咁嘅意思，原來 咁多功能 係啦， 系啦，就系、是、咁。咦，原来有阿边个演出喎、啊？原来有阿黄锦新喎、啊。 嗯， 系啦，阿赵雅芝嘅丈夫啊，系啦。 嗯。 OK。 竟然会有演出啊！呢、這、一个戏。 嗯。 唔系讲到好紧要噶呢套，系啊，咁啊睇下点啦。 系啦，到时就睇下。咦，有一个个名比较怪少少，就叫解决师、啊。 嗯， 系，哦，系啦，即系黄浩信啊、唐诗咏啊、陈敏之就演出嘅， 即系讲去厕所嘅解决之去解决，系嘛？ 系啦，咁就但系啲 系 啦，即系警匪题材啦、 哦、 犯罪啊咁样嗰啲嘢嚟嘅，其实就 系咁， 系啊，就系、是、都系又系讲啲黑警啊，但系会系比较多啲动作场面啊咁样嗰啲戏咯。就是讲海外的华人黑帮和香港黑帮的斗争啊，那种东西是啦， 嗯， 又是一些又是试图行者，又有一些叛徒啊、卧底啊这样那些东西啦。 嗯 ,ok, 不是、啊、另外有一套应该真的波华啦，是不是兄弟啊，是不是要讲这套啊？ 兄弟是等播的，是当去年的劇来的。 哦，是吗？ 就不是今年的。 哦已经是上年的了。哦，我以为成日以为 是新的这个什么 的。就来播的了。 哦， 是啊， 兄弟是上年的了已经。 是啊，有啊，各位有兴趣的留个言，那就啊看看播的先生讲不讲了，是啊。 哦，那这个要，因为他真的怪的，或者他的能力是可以过给大家的，就是当这个人有用的能力，第二个人就会没了那个能力那些。即是不是正常的。 咦，咁要咪玩好多合作技呢，战斗场面嗰度。 唔係佢唔係嘅，即係其实好怪嘅，因为佢又唔係超能力，佢係佢正常嘅能力咁、嗯、可以咁过嚟过去，呢係奇怪㗎嘛。係 啦。 即係嗰个人屙緊屎，呢、這个人唔屙得㗎嘛，即係。 啊， 唔能够同时一齐屙屎㗎嘛。 啊，係。你解决师之后有另外一套呢，就又係差唔多类型啊，就係、是、杀手啊。 是 就黎耀祥啊、陈豪啊、李佳芯、江美仪做嘅，系、 啊、 啦。 黎耀祥做杀手几好笑喎、啊，应该都 系啊。但系佢喺度讲乜嘢呢，就系、是、一个原本系杀手之王嘅人啦、啊、吓，咁、嗯啊、就 系黎耀祥。 因为某啲事咧，就变咗堕落咗，变咗个低端杀手系啦。跟住、 啊、 之后就有同一。又有啲嘢又要令到佢同一個高級嘅殺手喺度合作啊咁樣，跟住之後又牽涉到陳豪啦，嗰、那個一定係冇錯啦。又咩殺啲黑幫大佬啊，又要又俾人追殺啦、啊，跟住之後又唔知點樣又遇到江湖上嘅出面一個專殺殺手嘅殺手啊，叫殺手獵人嘅嘢，跟住之後又同佢阿黎耀祥有可能又扯上關係啊咁樣嗰啲啦。 即系我惊又系另一套哥伦布喎、啊，惊 都几似啊， 有机会喎、 啊，系咯， 嗰套戏其实可以好睇嘅，但系佢拍得差嘅嗰套。 唔系我以为系笑片嚟嘅初， 系啊系啊，我都 好睇 咯， 竟然佢正经喎，咁呢套系咪应该系笑片咧？可能又系正经嘅， 但睇个 poster 又唔似喎。 呀，咁咪濑咯，濑紧咯。 佢冇写喜剧两个字喺度、啊。 唔系，咁你睇嗰啲样睇得出嘅，啲样好正经系咪？ 个个都好严肃噶个样。 咁啊濑嘢啦，咁啊濑嘢。濑嘢基数达到好高啦，系达到指标达到99.9啦。 系啦，呢一套就好似冇乜睇头、啊，就叫机场特警，听个名字好似好劲，但系啲演员阵咧就张振朗啊、蔡思贝啊。 哦，原来机场特警系型啊，蔡思贝明白。 哦， 系 ，OK， 系， 系，明白，系，机场系啦，啱晒佢喺呢个部门，系啦，机场特警，我谂四个字唔使点， 唔 系介绍噶啦， 机场到个特警系两嘢嚟嘅， 系，冇错，啊， 系 一个系形容，一个系形容佢嘅身体， 一 个 系个女主角机场，另外嗰个主角系特警， 系啊，可能 系，系噶嘛， 啊。系啦，都系讲嗰啲入去机场嘅特警嗰度嗰啲训练啊，跟住之后又任务啊咁样嗰啲啦，又系啲 学校 嘅 即系做 咁嗰啲啦， 又做呢个机场特警啦，转部门啦咁啦。 系啦，冇错啊，嗰种题材啦，呢啲唔使多介绍啦， 又是一些玩政府部门的戏啦、另外就有个叫黄金有罪啊，就是阿张兆辉啊，阿萧正南啊，姚子玲啊，阿黄智贤啊，洪永成啊，陈莹演出的，是啦，咁就大概讲乜嘢呢，我就未见到有啲咩古仔啊咁样嗰啲嘢，淨係知道以1977年至到1978年啲十年嘅、股票嚟去做题材嘅啫。咦，可能就係又係一个大时代咁样嗰啲啦，又係再创世纪嗰啲啦，有机会。 哦 ,ok。 啊 ,ok, 好。 係啦。 咁又睇下点。 係。咁樣呢啲即以下講我提及嘅呢、這個就係拍緊嘅機場特警啊、解決師啊、殺手啊都係，包括呢個黃金有罪都係，跟住就係法政先鋒四啦，又有嘅，哇！舊年講咗，今年先至咩嘅？以為個卡士同上年講嘅好似有啲， 佢由2018噴直接噴咗2019啊！ 是啊，又褪咗過嚟，啲卡士都唔同曬，之前又話有、 哦、 有 Bobby 啊，又有阿、啊、黎耀祥嗰啲，但依家唔係喎，變咗黃浩然喎、啊、陳偉喎、啊、鄭俊宏喎、啊、嗰扎啫喎， 係、 啊、譚俊賢啊、黃心穎啊、阿朱晨麗， 褪咗當然要一路褪啦、 啊，係、啊、有機會嘅， 再褪多十年仲唔係而家做喺兒童節目嗰啲小朋友做， 係啦、啊。啲特別，我唔知點解蔡思貝會擺喺特別演出個名單啊，但另外有兩個老牌啊特別演出嘅，一個叫謝賢，一個叫米雪，係啦。 嗯。 法政先鋒呢啲又係唔使多介紹㗎，又係講翻啊。 係啊，繼續啊。 法政嗰啲啊，又係。嗯。 喂，咁完全冇睇頭嘅，講咁耐都有咩特別咧？ 冇乜啦，跟住再之後就嗱，阿陳展鵬啊、黃君興、吳允龍啊、陳山聰啊、姚子玲啊，有個劇嘅就叫《唐人街》。 哦， 係啦，但係咧，我之前我睇個資料咧，以本來唔係叫《唐人街》嘅，好似叫《萬公唐人街》 嘅 喎。 城寨咁嘅一個班底好似。 係啊，佢個就係城寨個班底，因為嗰個監製就係文偉雄啊，都係。 哦，即係直情係城寨班底。係 啊， 講唐人街 ，OK。 係啊，叫唐人街，但我嗱、我唔知佢改咗橋定係點。我之前八月睇到嘅資料咧，就係、是、講喺曼谷裏面嘅唐人街裏面嘅生活，又係對抗啲黑幫啊嗰啲嘢嘅。 而家改咗咩 咧？少少咩啊？ 而家改咗做咩咧？ 依一隻叫唐人街咯，就冇咗曼谷兩個字咯。 咁佢會唔會唔係講曼谷嘅咧？ 有機會唔係，所以我就講清楚係八月我睇到嘅資料就係咁樣。 佢冇講時間㗎，係幾時㗎？即係意思個啲個故仔啊，即係講現代啊，定係講 乜嘢？現代㗎，現代㗎、 哦， 現代㗎。 即係吳允龍會唔會又扮李小龍啫？我想問下。 唔知啊，可能扮通啲渣都有可能嘅喺泰國。 咁樣。 係啦。啊。 即係如果你講係美國唐人街，佢好九成會做翻李小龍咯，我覺得 係啦。啊 ，OK， 好 係跟住再之後 咧， 嗱， 呢部反而可能會睇下啦，留意下啦，係咪？因為 係啦，因為阿文偉監製啊嘛，又係咯。 咁可能呢個就又變咗有啲打啦，應該都會有少少，係咪？ 係啦，冇錯。剩翻咧有三個劇集咧，佢就寫住籌備中，同埋有啲演員嘅名喺度嘅啫。 哦。 咁就乜嘢資料都冇嘅，咁就講一講演員名同埋個劇名就算啦。有套叫《極度怪咖》，咖又即係口字邊一個家有個家啦，咁、就黃浩信，茄係啦係啦，極度怪茄係啦，咁就黃浩信、黃志文、張震朗、陳海林、傅嘉莉係啦， 聽唔想睇 啊，跟住就《航魔的 2.0》 啊， 哦。 就原班人馬咁仔㗎啦，咁就有馬國明、黃志文、黃君、劉佩月、謝雪心同埋阿蔣志光嘅。咁有一套呢叫做禍後，佢個名單得一個人嘅啫，就叫胡定欣。 哦， 係啦。咁就我另外呢，咁就 咩戲唔知得個名嘅啫。 乜都唔知。 哦。 係啦，咁嗱，咁有一套咧，我唔知道佢應該未必喺邵氏喺無線個場地度播，但可能會出年會播定係幾時啦？ 咁就我之前就睇到啲資料嘅，就係、是、飛虎啊，佢會有第二集啊、 哦 那個網劇啊。 Okay、 不過嗰個《美麗關無線事》就係邵氏拍嘅、 哦， 但其實都差唔多人嘅啫，其實就 嗯 係啦。上集就叫做《潛行極戰》啊嘛。咁、 嗯、 呢一個咧，佢就叫做《雷霆極戰》啊。 嗯， 係啦，咁就仍然都係有阿苗僑偉、阿黃宗澤同埋吳卓羲嘅，再加埋馬國明啊。咁就阿黃 走曬 啊！嗰啲都有， 仲有 係啦，呢啲仲有嘅。 哦哦哦， 係啦，個班底都差唔多，又係誒阿李慧文啊、查全義啊嗰啲做導演啊、監製嗰啲嘅。 O、okay, K， 即係呢啲都係叫做成功嘅嘢嘅續編啦。O K， 係啦，冇錯，係啦。咁就有一個，但係好似最特別嘅咧，有一個演員啊。佢係叫做李佩斯，但係我撳落啲資料嗰度咧，係鬼佬嚟嘅。 哦， 係拍美劇嗰啲演員嚟嘅。我睇嗰啲資料係攞個艾美獎啊，嘅演員嚟嘅。我 咩事咧？ 呢個 喺邊套劇度有咧？ 就係、是、呢、這個誒《飛虎之雷霆極戰》啦、 哦。哦，即係有講講咯話。 咁我唔知道啊，一個美國演員係啦。你會拍港劇竟然 哦，咁上次阿雷神都走出嚟拍一套講香港嘅，係咯。 但係佢直情係邵氏嘅劇，邵氏嘅網劇喎、哦，嗰、那個就 唔知啦，唔知啦，係咯，可能或者人哋又有興趣喺華人圈，即係有發展咧，咁有啲鬼佬 咁啊，係可能打開，喂呢度係會大陸播噶嘛，大製作咁就可能係打開中國市場啦又。 系噶，唔好唔好睇 错佢， 未必系傻啊，可能聪明啊。 嗯，系啊，喂，呢个艺我睇清楚，佢唔系诶攞个奖，系提名过金球奖同艾美奖嘅，喺2008年嗰阵。 哦，咁呢啲咁大嘅奖提名过都威嘅。 咁啊系。 为香港短金像奖嗰啲啊嘛。 系，阿欧阳震华都提名过艾美奖， 系 啦。 系啦， 系啦，系啦，系啦。有關 TVB 會播嘅嘢就劇集就係咁多啦，咁就 講啫。只要你之前好多咧喺啲巡禮度話會做好多噶，即包括陳思曼咧嗰時係有講嘅話會拍女後啊，女後即係劉邦老婆，即係傳說就話咧係佢先係懟冧曬佢班 friend， 同埋即就係整個將個飛咧，即係整咗做碌人棍嗰個啊嘛，係好殘忍嘅女人嚟嘅，咁話會拍嗰套嘢，但係都冇嗰件事嘅。 是啊，同埋十兄弟咧，舊年講過阿 Tasto 成日講話十兄弟應該拍成咁樣，一個好記得嘅，所以就咦又係冇咗啊！今年 十兄弟起碼有片啦、啊，嗰個女後嗰係講啫嘛，連片即係連嗰個純麗嘅片都冇嘅。 係冇錯。 嗰十兄弟我哋就覺得其實佢已經拍咗啊，因為佢嗰啲片係即係有在賣特技啊。 是啊， 咁啊爭在嗰係嗰個網電影啦，咁啊幾時 release 嘅啫？我就覺得嗰個係應該拍，應該係拍咗。咁但係咧，仲有一套哪吒，唔知大家記唔記得？係啊，黃祖藍 倉咗好耐噶咯喎。 嗰個其實應該拍咗㗎，係咪啊？ 係啊，拍咗好耐㗎啦。 一路都冇得睇，我都唔知點解。唔係， 黃祖藍冇咁紅嗰陣時已經拍到而家咯。 嗰套我反而有興趣睇下喎，咪因為嗰套擺明係搞笑嘅，笑片嚟嘅，佢唔係正經嘅。即係傻嘅，見裏面啲人都嚟喺中間，都同佢一齊喺度做埋啲低 B 嘢咁。咁啊，嗰套做咩又唔做咧？咁以黃祖藍咁嘅名氣啦，今時今日係咪？咁唔係都即係賣內地都掂啦，係咪？ 係啊， 唔知點解冇嘢型咁，所以嘅意思話巡禮唔代表點嘅，即係拍又有機，拍咗都唔知去咗邊又有，咁所以就咁啦，即係叫做抌出嚟一啲 proposal 咁啦，大家當咁嘅啫， 嗯。是啊，同埋有一個阿鄭則仕都有份做嘅，又係倉咗，我唔明點解會㗎啦。係啦、啊、就係、是、叫咩荷里活有個大老千啊。 嗯。 係啊，但係好似係王晶監製嘅，但我唔知點解兩套都倉咗，哪吒都係佢嘅。 咁其實 哪吒 呀傳說呢，十二傳說原本都話係咪做完咗，韋斯利就做 嘅。係啊係啊係啊。 咁而家做埋連希做埋都冇咗，唔知點解。我哋翻嚟想睇。係啊。 依家佢播嗰個乜嘢都唔播十二傳說。 十二傳說係即係個唔好理演員啫，即係林峰我妹做噶嘛。佢主要係講香港嘅十二個都市傳說嘛。咁 咁同埋佢係去解構㗎喎，佢講係，咁其實啊幾好喎、啊，係咯，咁 題 材講得幾好喎、啊，即係佢用民族學呢樣嘢去講，咁難得嘅題材上，咁啊竟然又唔知點解喎，一路都話做，但係一路都喺度褪，所以就係咁啦， 係啊， 好奇怪，好奇怪，係咁啊，好，咁啊咁馬仔冇嘢講啊，呢個我聽完嚇， 咁啊 冇特別， 係啊， 完全冇意見，有冇期待啊？聽完 都係咁啊，要到時做先知好。估唔到喎、啊，無線啲劇其實佢講到幾勁，做出嚟係廢嘅喎。但可能佢冇乜點講，你做出嚟可能套嘢又唔錯咁。 係可能有幾好睇係咪 啊？ 好難。係 啊係啊係啊，亦唔冇諗過好睇啊，點知又 OK 喎、啊、又。 嗯，咁啊係嘅。係 啊， 即係睇下有咩火花嘅的確係。 係啊。 佢講到好大咁做出嚟又好流。 係。係啊係啊係 啊，好多時都係啊。哦、oh, ，OK， 咁冇啦，系嘛？ 我补一样， 冇啦，冇啦， 我补一样。 分 啲呢个综艺节目嗰度咧，我见到佢有一个叫电竞王啊。 嗯？ 系啊，咁即系可能佢哋都会吓、啊，即系到底系真系吓、啊、搞诶、会有啲电竞嘅比赛咁样去搞啊？第一个系去叫班吓诶阿杰去玩电竞嘢啊，定系点？咁就要再睇啦吓。咁、啊、但系即系。哦，佢哋都有諗住去搞啲咁嘅啊嘅節目，咁我都覺得係好嘅。 即係題材上啫，實質係點啊？唔知啦。 嗯。 嗯。好，到時睇下點。唔係電競呢樣嘢，本來仲有套劇都有提到啦，即係上年其中一套都有提到啦。 啊，係啊，又係 冇 見 冇咗嘅，即係每個人有個夢想咁啊，其中有一個係就 做電競。堅尼地唔知乜鬼嘢啊？ 唔知堅尼地乜嘢？嗰度都幾得意嘅。咁但係又係暫時都係唔見咗喎。 哦， 但 係 好可惜。 今年好似穩陣嘢比較多啦，都係啲。 嗯。 好。 就咁啦。好，有冇補充？ 冇啦。 嗯，冇啦，冇啦。 哇！咁有咩睇到啊？喂，有冇啲畫頭啊，或者有啲咩奇怪玩意啊咁啊？快啲講埋啦，完啦我哋。 好。咁就。 有咩講？ 啊。咁我之前睇到有套新戲啊，就係、是、叫做呢個《魔劍少年》啊。咁其實咧就只不過係呢個亞瑟王版嘅波西傑克森嚟嘅啫。 哦。 即係講個僆仔。 點解你會同波西傑克森聯想上任何關係嘅？ 嚇、啊！哦，咁佢又係個僆仔。 僆仔啊，因為 讀緊書咁樣咁啊。 嗱，其實基本上咧，佢有一套現代版嘅。阿瑟王啫， 系， 因为阿瑟王咧嗰、那个卡通迪士尼版本佢都系僆仔嚟嘅， 系， 咁佢只不过将成件事咧就摆咗现代发生，咁所以佢就揾咗一个咧即系平时被欺凌同埋个样都几衰嘅僆仔嚟做啫，啊最特别系， 嗯， 系，咁同埋咧你唔好以为咧佢里边系可以号召到嗰啲人、哦，同嗰啲人咧点解咧就话原来打怪咧就唔使翻学咯，咁佢咪分身咗佢咯， 即系佢用呢个方法嚟号召啲人嘅，系啊， 嗯。 咁同埋 係啦，即其實都係啲好無聊嘅、啊，我覺得係、 啊。 我睇咗畫台唔想睇嘅、 啊， 就係咁啦。 都係啲靚仔戲咁啊，感覺。 叫做咩個名？ 暫時呢個我諗應該係台灣嘅譯名，就叫魔劍少年。 佢原本英文個名噶嘛，叫咩㗎？ 英文個名啊，英文個名唔記得咗叫咩？我睇翻。 我唔知啊，我好早期已經接過㗎啦，即最初有英文版，我已經接過了。我已經話唉，如果死小孩救世界咁咁嘅故仔， 同上次有一套揸碌炮喎、哦，差唔多嘅感覺。 天煞重炮、 啊。 天煞重炮。 邊個啊？邊個？ 天煞重炮。 哦，咁可能呢 套。新芬同阿新年，唔係新芬同阿北打都鬧到飛起嗰、那個。 咁可能呢套都還好啲嘅，有機會係。 啊。 咁。 咪好笑㗎嘛？嗰、那個咩咩？嗰、那個佢喺邊度攞翻把劍喺個廁所度，隻手伸出嚟喺個浴缸度伸出嚟，俾把劍佢 啦。喺個浴缸度伸隻手出嚟，即係嗰湖中女神啊！ 嗯，我覺得應該個屎坑度伸出嚟過癮啲咯，我覺得。 咁啊，嗱，我見到佢就應該呢個就係個英文名啦，就叫咩 The Kid Who Would Be King Who Would Be King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好似係叫呢個名嘅，係啊。系啦，咁有興趣咪睇咯，幾時做啊？ 呢套啊，不過呢個台灣時間嚟嘅啫，香港真係未知。台灣就係1月18。 哦，即係都係下年嘅事啦。哦， 係啦。 好啦，咁另外有個消息話咧，有一套動漫竟然要拍真人版嘅。 咁就係咧之前嘅呢、這個後街女孩啊，哇，唔係啊，我講三個流民，所以變性做咗唔知點樣變性，佢竟然變咗靚女，你先匪夷所思啊，大佬。咁但係佢真人版就揾咗三個靚仔嘅做嘅，其實你睇卡通嗰本嗰三個本嚟係啲好樣衰嘅啲人嚟嘅，其實佢真人版係揾咗三個靚仔做嘅 ，OK， 咁你話變完性之後竟然真人版喎？ 系， 竟然其中一个系阿 Poppy 嚟嘅，你有冇想，可唔可以想象到咧？ 我以为，佢三个男仔扮翻咧，哦，咁都扮翻。 咁唔系啊，扮翻，你仲唔睇咧？就算几靓仔，你都唔睇啊！佢真系搵真人女做嘅。 O K。 系啊，咁啊，我唔知其他两个边个，肯定其中一个系阿 Poppy 嚟嘅。 系。 佢终于揭露咗 Poppy 嘅真正性别系嘛？其实从来都冇话阿 Poppy 系女嚟嘅，系啊，即系X A 自己自作多情啫嘛。其实同阿帕拉都系一样嘅，都系仔嚟嘅，不过个样系咁嘅啫。 系， 正常应该冇性别嘅。 系咯，佢系啲 game 人嚟噶嘛。咁同埋佢嗰时咧，成日同嗰个宇宙战队嗰、那个嗰、那个蜥蜴女成日喺度放闪噶嘛。 哦。 明晒，原来仔嚟嘅，根本系 OK。好啦，咁呢度佢系会将会饰演其中一个角色嘅，咁啊三个女啊，咁啊变咗做偶像嘅故事嘅。 系。 好啦，咁呢个其中一个啦，系咪啊？冇乜意见啦，系咪？ 呢个冇乜特别嘅， 冇意见 啦，冇意见啦，大佬啲咁玩嘢嘅戏系咪？我冇谂过呢套戏咁快啊，会反而会拍成真人版啫。 但系可能真系即系相对易做咯呢套。 哦，咁当然系啦，呢套冇基本上都冇特技嘅，即系讲人啫， 演技啊，要啲演技。 可能我都唔敢讲我哋有啦，即系讲人嘅故事啦，简单讲系咯。嗯，就係咁嘅啫。咁可能幾得意嘅一個題材，的確係。好，咁另外仲有一套咧，就係都哇，都應該擺到發毛咁舊嘅一套嘢噶啦，就嚟係啦。係。咁啊，都新個電影少女嘅，就係、是、呢個阿桂正和另一個作品啦，係咪？ 我諗。 Ice。 係，我諗都係因為、Ice、因為佢依家啊，即係炒開桂正和啲嘢，咁樣炒曬出嚟啊，一次過搞。 Ice 係咩嚟嘅咧？就係、是、當年咧，香港咧開始搞呢啲同人制嘅之際最多人 cos 嘅一个作品。 哦， 你会见到一个墙上面咧，有十个八个着住嗰件校服嘅女嘅会有。 系， 哇！ 嗱，当然啲样子就真系吓亲你。你争啲以为是后街女孩啊，真系系啦。咁啊，已经同今日今非昔比啦。今日真系靓女嘅嗰啲 cosplay 啊，当年就当年就真系 都唔可以咁讲嘅，你唔可以咁讲。 点解唔可以咁讲咧？ 我都有好多好奇形怪状嘅男女啊， 系咩？咁你可能你真系未见识过当年嗰啲啦。 唔系，咁当然，即系相对个数目系会少咗嘅。 即系当年嗰啲咧，系比你见人更甚啊！ 哇！ 你真系唔使想象啊，大佬。嗱，咁我就怀疑啊，今次又话有七八个人选出嘅呢、這个叫咩话？咩师职定咩医职话？嗰个叫做。 韦 月衣饰啊，韦月衣饰系嘛？佢由七百个人上面选出來，我怀疑系咪当年嗰班 cosplay 有去晒选咧？ 咁样样， 系嘛？即系导演，咦？选出嚟嗰、那个冇乜特别啫，咁、嗯、你睇埋其他嗰六百九啊九个师一拧过嚟，哇！真系正到啪啪声啊！嗰啲咧， 就拧佢啊！ 系咯，拧佢嗰啲一定系李健仁、文俊。啊！嗰班系男人咁嘅，嗰班嚟嘅大佬， 系 如果唔系都唔会选咗呢个女主角，喺咗边位嚟嘅咧？ 白石聖啊， 系咯，边个嚟嘅真系唔好识啊，系咯，吓唔系又唔系话佢丑样，不过咧又冇乜嗰个气质嘅最大镬系，嗱好大镬就系、是、你有成唔系话要靓嘅，你有啲气质，但系嗰真唔好觉得佢有，唔好意思，因为佢已经有个。即係佢已經有個畫頭睇㗎，唔係得幅相㗎，完全冇啊！好普通女仔咁咯，佢淨係著咗嗰件校服啫。咁除咗嗰件校服之外咧，我冇嘢認到。但係佢成間學校啲人都係著嗰件校服嘅喎，佢校服唔係特別嘅喎，即係佢校服係特別，但係喺佢個古仔入邊，個都著嗰件校服嘅。咁我睇落就覺得佢只不過係佢哋嗰校學啲同學嘅啫，最多啊呢、這個女主角唔係啩咁樣，係完全冇嗰個女主角嘅光芒嘅。咁啊～大家都有啲失望啦，係咯，即係呢套 Ice 拍成真人版係嚇咁樣嘅，揾個咁嘅女做嘅。 但係其實呢套嘢我嗰時我睇我覺得冇乜特別嘅，唔知點解。 哦。 咁佢都係畫得靚啦，如果咁講即係嗰時都係畫得幾靚嘅。 即尤其是校园古仔呢啲，更加系冇乜嘢嘅啫。 即应该系桂正和仲系 keep 住呢种画风嘅最后一套作品噶啦。 咪但系之前桂正和套套有怪嘢喎，但系呢台冇喎，嗰时睇。 佢跟住就开始咧画系啊呢度真系讲校园嘅。佢之后就开始画啲类似蝙蝠侠嗰啲咁嘅怪啲嘅嗰啲样啊，系啊系啊，啲女都开始变啊吓。咁啊呢套就应该最后一套系画啲几。真係幾靚嘅，你會覺得淨係睇個樣已經係，嘅感覺嘅作品啦。 即 係 又係就正 發展。咁啊，佢呢啲進化咗嘅，唔係啊，嗰時又唔係興嗰陣，即係佢係唔係佢畫到佢啲樣咧冇咁卡通㗎。係 真人咗。 即係佢裏邊有另外一個女同學咧，佢樣係好日本妹㗎，即係都單眼皮咁嘅。咁但係咪你會覺得醜樣又唔係喎？我又覺得啊幾特別喎，即係可以有唔同樣嘅。卡通人啊，嗰時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咪卡通人一定係咁嘅樣嘅先？咁佢又唔係嘅喎，佢又可以畫到一啲唔同樣出嚟喎，咁樣。咁我都幾中意啊呢套嘢。如果講個人樣啊，啲人樣啊， 即係個人 幾靚啊，覺得係啊，真係畫得好靚。咁啊，但係古仔都我都唔係好睇，咁都做咩啫？都係講啲人嘅啫，溝女嗰啲啊，係咯，啲男女關係嗰啲啊。冇係啊，係冇怪嘢㗎呢套係啊，其實冇怪嘢嘅，應該冇啦。如果我冇搞錯嘅話系讲翻 我呢套书嗰套，我嗰时有睇嘅成套，系冇怪嘢嘅呢套。呢度讲普通条友 几句话 嘅 反应 啦，你当系啊。跟住佢有个青梅竹马， 有个青梅竹马。唔系我咪话嗰另外嗰个画得单眼皮啲嗰个咯。系，但系深刻我唔知点解嗰个单眼皮嗰个靓啲，唔知点解。 唔系同埋 我唔 好中意 嗰 个女， 系咪啊？其实嗰个反而仲出过个女主角噶嘛。 个女主角系好平面嘅，喺套嘢入边， 咪即系真系好女神嗰啲咯，系咯， 系啊， 咁靓系靓嘅，都系画到好靓嘅，真系，系咯，嗱咁啊，呢个作品都嗰时系好风魔嘅，曾经真系好多人 cos 嘅，咁啊都冇谂到几十年后先有套真人版出啦，咁而真人版出又冇话揾啲咩星做啦，系啦，即系虽然肥环啊肥啲，咁但可能你会唔会觉得肥环素都有说服力啲咧？ 唔係，可能呢套嘢唔搞笑啊嘛。 哦，你即係正經做唔得係嘛？ 唔係，一肥環做親肚肚都搞笑嘅要。 哦，同埋你解釋唔到咧，點解行路咧係個肚腩行先噶嘛？佢最突唔係個胸，係個肚。係真係嘅，你自己睇啊！你要睇下而家出鏡，哇！ 仲突咗腳趾。 佢真係突，真係突個最突係個肚，大佬。 有咗， 咁行先佢大佬真系系嘅，咁系咪做唔到呢个阿姨式嘅角色咧？已经我唔知啦，惊佢着爆咗嗰件校服系嘛？唔系喎，佢着水手，但系佢着啲水手装又遮到嘅喎 ，OK 嘅喎，佢都 OK 嘅喎，阿肥环啊，咁你又唔系揾阿肥环啊？又或者就算唔肥环，你揾啲即系大家即系叫做识嘅，佢又唔知点解无端端又揾个咁边个噶咁，样貌又。同埋佢整咗个好渣嘅头发嘅，个头发好似咁冬菇头定咩咁嘅，咁嘅咩？嗰个角色 好似冇剪过咁。 嗰个咩头嚟啊，大佬？系咪八两金啊，大佬？唔知啦，总之唔靓嘅，唔特别嘅，你都唔觉得佢哇？佢系嗰个女主角，你有冇搞错啊？女神嚟噶喺里边，系咯？我就唔觉得佢系做到咁嘅。完全比唔到呢个感觉啊，系啦。 好， 咁啊唔知啊，系啦，咁暂时就系得呢个咁啊，睇一睇啦，咁啊睇下到时候点啦。即系到底而家仲有冇人记得有 IC 呢个作品都成疑啦，啊，即系最少香港朋友应该都应该冇人识啦，系嘛？吓， 应该 系咪会唔会 冇咁出 冇啦？ 应该，因为冇啲骑呢嘢， 好耐啦， 嘢嘛，套嘢。 嗯， 好。 冇啦，你電影少女都唔識啊，仲識呢個？ 係啊，咁電影少女再做好多， 係咪即係電影少女有拍嗰啲即係疑似嘅中文版啊嘛？李麗珍啊咁啊嘛， 係 即係個題材上係即係有特別啊嘛。咁但係你話呢套真係冇咯，係咯。咁可能唔記得就唔記得㗎啦，係即係可能係記得件校服幾靚嘅咁咯，係咯，係真嘅一件校服幾靚嘅，係咁啊睇下 OK。咁我哋可以喺網上揾到雲雲 cos 過呢個女主角都靚過呢、這個都靚過今次呢個女嘅，我貼咗啲圖俾大家睇下㗎啦。都唔知嗰七百萬人喺邊度甄選出嚟。 唔係七百個人嘅。 啊，七百個唔知邊度邊度甄選啦，唔係你加多幾多零都冇用噶，冇咩嚇都一樣嘅啫。佢最尾其實都係內定咗呢個啦，係咪？ 嗯， 都係同呢個黃蓉選舉一樣嘅啫，最尾咪都未零噶嘛。好，啊咁啊，仲編出有冇？ 嗯，咁啊，仲有見到呢個學員孤島啊？ 係有哦，又拍真人喎，好似係嘛？ 係啊。 系啊，系啦，喂，但系嗰幅图咧，那个三个女细女丁屎咁，咁边个嚟噶？喂，诶，唔重要嘅咧， 其实都唔系好重要嘅，应该， 我唔重要嘅，唔使理嗰三个女系边个嘅，咁点咧？ 四个啦， 我见啲人好似话麻麻地嘅啫，咁样搞法咁样。 其实因为佢个古仔咧，都系 sell 嗰种反差萌嗰样嘢嘅，即系你。唔係用 Q 公仔嘅話咧、 哦， 其實就應該係爭好遠嘅嗰件事。 哦、 即係譬如好似你， 即一定哦，即唔可以用真人做嘅。 即係譬如好似你小圓咁，你拍個真人版嘅話，我諗應該冇乜料到咯。 哦，點解咧？ 即 係 因為佢要喺嗰種畫風之後，再搭個咁嘅黑暗故事咁樣，先至成嗰個套路。 哦，我明啦，即係如果你拍呢個來自深淵冇用嘅，你揾幾個正常女做冇感覺， 你揾嗰啲全部都係 冇乜特別咯，你覺得？ 正太咧，咁可能好少少嘅，相對啊。 哦，佢揾啲細路女做就或者 OK。係 係。 哦，所以呢套佢真係揾幾個中學生就唔得啦。 嚇係啊！ 即係佢要揾啲初中啲，一係就係嘛？即係細細個啲嘅，你覺得？咁你又覺得好得人驚啊！件事啊。嚇！ 咁但係暫時睇落就都亦都冇乜話特別嘅嘢咁啦，咁都係一套校園喪屍片咁咯。 嗯。 同埋拍真人到底係咪真係好睇咧？咁呢個都真係誠意啊。 嗯，誠意啦，係啦，即係佢哋都冇聽我哋講嘅，應該轉拍笑片啊嘛。 咁啊，咁可能呢套你都會當咗笑片睇啊。 唔係，咁你要直接拍嗰套系笑片，即係例如《奇羅羅》真人版、《小新》真人版咁咯。嗯，係咯。咁呢套本身唔係喺度笑嘅，就唔係笑嘅作品嚟噶嘛，係咯。 其實好哀傷。 你拍到佢變咗笑，就係你笑佢啫，第二樣嘢啫變咗。係咯，係打噶嘛，即係要求生噶嘛，survival 噶嘛咁邊係笑呢？即係我哋講緊係真係搵啲笑嘅返，咁就二拍都好，即係二拍都真人版囉，咁就算囉，唔好強求佢。即係而家我哋頭先講咗幾個，咁我唔知嗰個算唔算係笑啦，頭先話後街女孩係啦。 哦，嗰套算。 係啦，咁就可能咪好啲囉，即係你唔使話，同埋但係嗰套調返轉，佢又本身唔需要咩特技㗎嘛。係。係囉，即係話如果你拍企囉囉是真人版，咁其實嗰幾隻奇洛羅可能都係皮套咁，又搵啲矮啊，搵啲女仔著住扮咁，其實都已經 OK 嘅，冇人話要整成點，好易做嘅啫，其實，因為搞笑嘅啫嘛，或者 CC 都得㗎，咁你搞笑啫嘛，咁可能好易就，但係即係大家都收貨啊，係咪？ 係， 係咯，即係大家冇需要咁大嘅要求咯，咁你嗰啲特技可以好渣去打機咁都 OK 啦，咁就搞下笑啫。 雲有啲 level 得㗎啦。 係咯係咯，咁你咪大量又出現啲高大模型，咁點 why not 係咯？我覺得成 band 帶應該泵水拍添啦，奇洛羅真人版啊，點解唔做啫？調翻轉我問嘅，係就係咁。好啦，咁啊有一紮咁嘅叫做嚟緊會拍成真人版嘅所謂嘅動漫係嘢啦，好係咯，即係我哋照嘅下星期係好似會同大家講下嗰個咩係嘛？應該睇到個犬屋夫嗰個真人版 冇錯，應該係啦。 係咯，我哋講下啦。下禮拜唔係下禮拜，應該我哋過兩日都會錄嘅啦，即係下一集啦，我哋會同大家講下啲，係啦，好啦，咁仲有冇？ 嗱，我補一個就係呢個 View TV 咧，就話將會拍一個新劇，就叫《理想國》啊，咁 啊有聽過，係咩嚟㗎？ 其實係一個13集，但係咧就全部啲古仔應該每一集都唔同嘅，咁就會有。有好多唔同嘅元素抌落去，咁就可能會講下啲科幻嘢，都會係其中一啲 有科幻， 啊、 即係佢唔係一定套個古仔有科幻嘅古仔㗎嘛，係啦，即係理想國即係 Utopia 係嘛， 嚇， 即係烏托邦啊， 係啊係啊係啊， 嗯，係，係咯係咯，嗯，好啊，咁嗰個就未知點嘅，咁啊幾時嘅咧？下年㗎啦都， 依家先至講緊開鏡，咁我諗有排， 係咯係咯，速得呢個下年啦，係咯，咁呢個期待下可以係啦。 好啦，仲有嗰个 VR 佬 game 系咪要讲下？系咪 VR 佬 AR 佬 ？AR 佬 game 我你讲嗰只会 啲、怪兽咁行嚟行去， 走晒怪兽出嚟咁啦。咁佢 系啦，即系你可以见到啲巨大怪兽喺个城市度。 其实你当系类似啲 Pokemon Go 嗰类型咁嘅 game 啦。 系，不过系巨型嘅咁咯。 系啦，咁但系出现 我估系唔系要打噶系咪？唔使打噶系嘛？ 佢话要打噶。 佢要打噶？哦 哦。 我要打嘅，即係要打低佢先可以吸佢 嘅。話其實照計就冇乜特別嘅。咁我諗， 我見嗰啲 cap 畫面隻嘢就唔係整到真係好似佢個廣告片咁真嘅，即係其實都係個 CG 公仔嚟嘅。 佢梗係 佢個廣告片就好黐線嘅，個廣告片真係整嗰啲試圖出現嘅。 係，同埋佢咧，係 啦，未睇過上嚟群組睇翻啦。 勁就勁在其實佢係。有可以好多嘅唔同嘅大怪獸 crossover 嘅，即係唔係淨係一兩個替圖嘅，即係咩使徒啊，可能啲嗰啲咩鬼啊， 係哥斯拉啊就有啦， 嗰啲啊，乜可能乜都有。 但有怪獸唔出奇喎，有怪獸巨大怪獸好正常喎，巨大怪獸以外仲有咩咧？有啲水著嘅即係 idol， 係冇錯， 巨型嘅係。咁又有一個老牌嘅老女明星，係邊個嚟嘅呢？嗰個 嗰個係俗稱大 boss 嘅小林恆子啊。 係啦，係啦，我唔知啦，係啦，即係一個老牌明星啦。 其實點解佢都有份呢？就係、是、因為咧，佢每次 我都唔明。 唔係佢每次喺紅白啊之類咁樣，咁佢都會有表演啦。咁然之後咧，佢就會就 係啊係啊係咁，咁都要 變。 系啊，但系点解变咗巨大嘅咩？ 哦，因为佢曾经有一次嘅表演咧，佢真系有一个巨型嘅机械人，系佢嘅样咁样样。 哦，系噶。 系啊系啊，做咗个舞台咁样咁嘅吓。 哦，真系嘅。 佢企喺佢嘅手上面唱歌，类似系咁啊。 明白。 冇记错。 咁嘅，哦，所以就变咗又联想咗呢个巨大呢样嘢啦。 咁佢就变咗个终极大 boss 啦。 系啦，咁好多嘅，系啦，有靚女又成乜都有，唔系得怪兽。咁啊，咁仲有咧，头先我哋提过嘅呢个两个好 icon 嘅卡通人物啦。 系，就系、是、呢个 PP 子与 Poppy 美都会出现嘅，吓、啊、超巨型咁样出现，吓咁啊，大家都知啦。 会抌烂啲楼系嘛？ 吓，佢会打烂呢个竹书房啊，即系出佢哋嗰本。 同埋俾手指你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就咁啦。咁啊，好多嘅，可能仲有啲隐藏人物都未知嘅，系啦。咁啊，有兴趣研究啊。 但系咁。這隻遊戲呢只 game 有可能就只是會在日本才玩到的。 哦，咁啊唔出奇啦，因為佢要對應啲大廈啲嘢噶嘛，咁我諗。 或者係地圖啦，其實唔係大廈啦，我諗係。 地圖啦，係咯係咯，咁佢唔可能係全世界嘅，係咯。即係冇啊 ，Pokemon Go 嗰啲咁黐線可以即係全世界玩啦。 如果佢之後可以嚇、啊、出去伸延到其他國家，我諗都會掀起一陣嘅熱潮嘅。 其他國家要加嚟啲人喎，啲籃球明星啊，我驚要係嘛？ 咁或者係加啲其他國家嘅巨大， 或者外國嗰啲啦，係啦，外國嗰啲 I P 嘅 巨大飛龍啊之類嗰啲啊嚇，魔界嗰啲界靈騎 嗰啲啊，係啦，有啦，應該要啦，係咯，係咯，或者 King Kong 啦，最少係咪？冇理由全部淨係得日本啦，咁可以推廣去全世界啦，係咯，即可能其他啲就畫一啲咧，就係啲比較 international 啲嗰啲咯，係咯。 嗯、 都 OK 嘅，應該都係咯，嗯，咁我唔知，係咯，我都幾得意嘅，係咯，呢個玩法都 就暫時就話11月29日會有得玩嘅，咁我到時大家睇下啦。 好啊，咁啊到時應該有人會有啲 game pay 抌上網㗎啦，小計。 係咯， 冇得咁啊，到時再睇。係咯係咯，嗯，香港有就大鑊㗎啦，又交通癱瘓啊，我驚大佬。 咁應該呢隻 發生咗比佔中更加嚴重嘅狀況 啊！不過呢個近排台灣嘅 Pokemon Go 咧，佢搞一個大型 event 咧，就真係帶嚟咗好大嘅生意喎、 哦， 即係都有 成， 係、 哦、 啊，好似都有話幾萬定即幾十萬啦嚇。 咁點解咧？嚇、 啊！ 佢帶嚟巨大嘅交通阻塞就係話啫，點解會有帶嚟生意咧？ 哦，咁因為佢個大型 event 可能唔係淨係一兩日咁之類啦，啊，因為我冇詳細睇啦，咁總之就係真係引咗好多人去嗰度玩， 哦、 即係同埋佢係唔係俾你周街玩嘅，佢係、 哦、 即係類似有一個固定啲 嘅 地方嗰頭咁樣，咁 咁點樣巨大生意咧？即係意思即係嗰頭會直情係點啊？即係賣下嘢食啊咁樣，你意思係？ 哦，咁當然係啦，咁你始終有班人係去咗嗰度玩咁樣，咁佢都要。 哦，咁呢個香港冇機會，因為香港你都冇啲咩嗰啲咩小販啊啲嘢。 哦，我諗要去咗維園咁先得啦， 都冇用㗎，維園都唔俾你擺嗰啲嘢嘅。 哦，唔係，咁如果佢搞得嘅話，咁佢可能直情就佢做埋啦。 哦，咁咪佢賺埋咯，就唔係。唔係佢 benefit 到你其他商店啊，或者嗰啲嘢 咁 啊。 知啦嚇，咁到底大唔大？ 即係人哋可能引咗啲人去嗰個街區，佢會令到嗰個街區即係有生意啊嘛。 係。 係。 咁就有用嘅啫，你自己搞咁，你自己匯錢搞咁，你自己賺曬咁，你咁啊，當然你不嬲都可以搞，係咯。 好，咁就繼續。 O K， 好啦，拜啦。 咁又同埋。馬 仔。 係。聽講呢個 Pacific Rim 動畫化。就會在 Netflix 嗰度做。 哦。 咁啊，呢個大家暫時 有 資料 啫，未知。呢個反而唔係好奇怪啫，係啦。呢個好自然啊。 好。咁我到馬仔啦。 好。 哦，我其實想講下香港雲修啊 ，Bandai 嗰個轉咗新版之後。 哦。 因為啱啱即係會場版咯，即係咩 Tobio Strike Freedom 咧。我二次即係第二次再有一撳啊！琴日 係 嚇咁但係都係撳唔到我試過，跟住同埋好多人都係，因為而家咧本身近時未轉版之前咧就可以有機會靠附錄撳到嘅，可以 係 個網址，因為佢去咗個購物車度，如果撳入去咧，咁係可以。有機會你俾錢咯，如果你試多啲咧，有機會可能俾到錢嘅，即係佢會扣咗喺個購物車度嘅。咁但係而家新版咧，其實你撳咧，佢會照俾你喺購物車度入咗去。咁但係咧，你係撳去俾錢嗰度，佢係撈唔到咧。就算之後你購物車度繼續有咧，咁但係佢都係，如果佢啲量嗰個係冇曬咧，佢嗰度都唔會。有啊，咁變咗可能仲衰過之前。 就咁想講咩咧？想講咩咧？ 嚇，咪改咗版咪仲衰過之前？其實冇改善到，仲衰。 哦，即 係 咁啫。 O K。 好。咁但係咁同翻鋪頭買就冇問題啦，係咪？ 嚇，俾多千蚊咯。 哇。 係咯。 係啊。嚇，有錢就冇話買唔到嘅啲嘢就。 O K。 有錢之後後追都得啦，係咪？ 係啊。 一定有的幾多錢而已還有你不買也可以不一定要買的 是 好那有沒有一些是玩具的消息呢除了這個雲索改版改得不好 我看到是不是說 SHF 會出這個牌王呢 不是 SHF 的東西、 是哪間廠 是 Revoltech 來的 哦 即是山口式那些 哦山口式來的這隻是咁啊，都見到佢出得幾型喎個樣，不過到時出到嚟個面相啊，或者嗰啲嘢係咪真係咁啊？唔知啊。 唔係OK 啊，佢呢個係漫畫版啲樣啊。咁其實呢個係如果 Raffle 睇一路之前有出死侍啊，狼人啊，跟住蜘蛛俠啊嗰啲啊。 好，咁啊睇下到時出得係咪真係咁靚啊？型啊，好型啊！ 不過而家。但係而家所有啲六寸嗰啲公仔，其實間間廠都五嚿水嘅要。 哦，咁要啦，佢呢個都七千幾 yen。 係啊，全部都五嚿水嘅。係啊，所以如果你其實 Bandai 正價就四百幾，即係差唔多同佢哋，但係 Bandai 跌價嘅機會好大，所以其實係、如果係 Bandai 會平啲咯。 咁樣。 如果係。 嗯， 除非佢系限定咯。系啦 ，OK。系咁，有冇啲值得讲下嘅？即系或者就出或者出咗嘅，快啲。 就出或者出咗。如果下年嗰、那个塔卡拉大狂嗰只 Big Power 会出一只新嘅，好似 Destroyer 应该系 咩嚟咩款咩？大狂嘅大狂嘅边只？即係個變 形 合體嗰、那個係咪？ 變形合體架車嗰、那個，即係開頭第一隻 嘢合埋嗰、那個， 係啊，隻手係射炮嗰只咧，開頭出一隻，跟住諗起出咗 第一次出，即係得三機合體嗰、那個， 唔係， 系咪？ 系架车嗰、那个，即系只脚系两架 哦，车好多旧嘢合体嗰、那个系。 系啊，好多旧嘢嗰个 系嗰、那个 OK 做乜嘢咧？ 吓、啊，会出一只再新啲啊 ，D A 33嗰个谂法。 系 啊，咁啊改咗啲其实都系改咗啲色同埋个样唔同咗啊，啲炮唔同咗。原本膊头嗰两碌维机关炮呢度变咗大炮啊。 嗯， 吓，跟住呢嘢都系活动手，跟住 有啲改版啦，总之 系个脚嗰个又大钳啊。 嗯， 即系之前个起重机嗰个钳又好细个，呢个 呢一只冇之前嗰只，啲人唔中意嘅，好似 吓唔系，都好多人中意喎。 好多人中意啊，都 OK， 都多咗人中意呢只。 嗯 ，OK， 好，咪有去追埋啦。 嗯， 嗯，系啊，好冇。 嗯，应该好似冇乜其他特别啊。 冇啲出咗咩？冇嘢出咩？呢个礼拜都，个礼拜都系冇嘢出嘅，冇理由噶。食咗屎咩？玩具铺。 嗯，都系我啲嘢啫，冇乜特别。 啊， 冇乜特别好讲，其实出咗啲。 系。有咩出咗啊？有咩出咗？有啲咩？今个礼拜咩出咗？ 今个礼拜，如果系之前早啲啊，其实系 Metal Robot 云咯，咪出咗只红莲咯，胜天白鲸嗰、即系老老兜嗰只。 OK， 吓咁，但系我见到啲报告好似好多呢、這个都系话个头其实装落去有少少歪嘅。 哦， 奇怪。 即系佢尾就少 买嗰阵要拣啊， 啊冇得拣嘅，拣 都冇 签喎， 又都未 咧。哦，喺 冇抽大蛋噶嘛，所有饼大爷而家都系。 哦，咁样咁啊大剂啊。 吓，佢因为 其实搞啦， 吓搞唔到喎，应该 搞唔到嘅。哦， 因为佢嗰个头上高佢个即系个盖嗰个位佢装嵌嗰阵时候应该有少歪咁变咗。 哦， 你系翻嚟睇佢有少少个会个面有少歪咁咯，如果装得唔好。 咁大劑啊！ 哦，咁其實裝咩呢樣嘢好多時都有啊。如果嗰陣時咩 Metal Bill Double O 七件嗰陣時，佢都有啲係個面都會歪嘅裝到。 係啊， 係啊。如果 咩價？ 如果你係咩 Metal Bill 最差咧，應該嗰陣時 Freedom 第一版咧，嗰陣時就個面裝到啲水口剪到爛咗，就成個面變形噶嘛，裝落去。 嚇、啊！哇！咁樣 係啊，咁 平嘅喎，老細 嚇。咁唔平啊，即係紅蓮都要800幾嘅要。 嗯。 哇。 嗯。 係嗰時 Freedom 係千幾啦。咁其實你都係睇好冇彩囉。所以其實一向而家買玩具都係講下好冇運㗎嘛要。佢哋話。 我唔信運㗎嘛都。 係啊，所以一係就唔買呀，一係睇運啦。 咁唔係呀，有啲辦法㗎，有啲辦法。咁啊，唔喺度講啦，講咗個辦法就唔 work 嘅，個個都咁做嘅，唔講俾大家聽，有啲辦法嘅有啲。OK， 咁啊 ，OK， 有冇啲或者展望緊嚟咧會出嘅嘢？冇啊，快啲講下下禮拜咩睇啊？ 嗯，其實我冇乜展望啊，特別都。 啊，冇諗下，咁啊講下禮拜有咩睇？ 好，咁下個禮拜當然就有呢個怪獸與貪啊，唔係，今次係叫怪獸與葛林大華德之罪啊。 O.K. 咁我哋就未必 review 到啦，睇下補唔補到俾大家。因為下星期我哋冇得錄音啊，分野都唔喺度。咁啊、我哋會過兩日會錄定下個禮拜少少嘢，或者當傾下偈又咩好，大家開啲題或者都會 review 少少，夾硬啦。係呢套就應該未睇到住。係 啦。咁但係咧， 就咁啦，可能會要稍後再同佢補翻。係係。 係咁會睇到嘅咧，就應該係呢個冰封俠啊，時空行者啊。 冰雪二啊，唔知啊，唔知好唔好啊，我未睇住，就應該會睇到嘅，咁另外仲有喎，唔止喎，功夫聯盟應該都做啦，係嘛？ 未做， 未做咩？ 我哋啊， 要講埋， 係 啦， 率先啊， 哦，都講埋啦 ，OK， 即係啲咁好嘅嘢兩套係嘛？ 係啊， 係好，下禮拜做咩？ 咁啊，仲有一套叫《喪屍四分三》啊， 咩嚟咧？ 啊，咪就係啊。Alan Page 嗰套，系啊， 哦，即系话林出碟出一出， 吓系啦，应该系啦， 呢套真系鬼佬都未听过，基本上即系都好冷嘅冷门啲嘅废片嚟，应该算 系。系啦，咁下 唔知啊，呢套我哋未 review 到啦，应该我哋暂时下个礼拜啊， 下个礼拜就暂时系呢啲啦。 嗯，好嘅，咁跟住有啲咩嘢即係要期待嘅科幻片，要期待啲得㗎啦，講啊。唔係科幻片都可以唔講添啊。 咁啊，咁啊，港圖唔係科幻片就係、是、Rocky 外傳啊，王者之後二啊。 都話唔係科幻，佢唔使講啊，快啲數下啲要期待嘅科幻片就夠啦、 啊。 今集講完。 咁啊，咁啊要去到呢個29號先有啦，就胡桃夾子。 好。 同埋呢個戰神第一戰。 哦。 係啦。 O、okay, K， 好。 咁啊。 好，仲冇咧？ 都應 該。即係已經十二月啦，係嘛？已經係去到十二月嗰啲即係勁片啦。 系 啦，即系啲船水侠啊，啲大炸啲啦，系嘛？ 系啦， 即系咩移动都市啊，咩嗰啲啦。 系啦， 嗯，今年系会点啊？睇唔到嗰套冲梦住噶啦，系嘛？ 系褪咗贺岁片好似 褪咗下年噶啦， 贺岁片 睇 啊， 啲贺岁 OK。好，咁啊十二嗰啲唔多讲住啦，仲有大炸啦，唉，黐线啊，好多好。咁十一月就暫時呢啲住，好冇？ 嗯，係， 冇錯。 好啦，因為我哋仲要留翻啲料啊，就過兩日要錄下音啦，係啦，咁咪下嚟，我哋冇得講啦，係啦，冇留翻啲先。好，咁今日咪講住咁多先啦，呢集好唔好嘛？ 嗯，好。 好。 係啦，咁啊，好，有咩辦法可以聽到我哋節目？ 係啦，就依家可以去呢個 Vegas 先啦，同埋呢個 Castbox.fm、 嗯、 啊，車筒。咁啊，一睇先啊，嗰度。number 唔係好記得添，好似係137。 由頭讀過啦，由頭讀過啦，由頭讀過，成個一次喎，讀啊 ，Castbox 係咪 ？C A S T 係咪 ？B O X 係 Castbox 係啦 ，OK， 跟住點樣 ？dot com 啊 ？F M 哦，唔係 dot com 嘅 ，dot F M 係啦，即係 A M F M 嘅 F M，OK， 咁跟住車動，跟住咩 ？C H 係咪？係，跟住車動，跟住噏下個 number。 137275 哦，再讀多次啊！ 系137275， 系啦，咁啊可以揾到我哋啦，好冇？ 系 啦，咁大家去以上嘅平台去聽我哋啦。OK， 好啦，咁明濟翻提供咁多資料俾你聽眾們，多謝大家咁我啊，我好快要去睇錄下一集啊，咁啊同大家再講啊，好吧？ 好， 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